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aku 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本来咧就应该讲 WWDC 先嘅，但系始终呢个阿宅频道，咁讲啲比较宅啲嘅 game 先啦。每年一次噶啦 ，E3 2021，不过系唔重要嘅，真正嘅重点系 Nintendo Direct。 呢、这个老入就向来都系噶啦，我唔参加你啲游戏展，但我会喺你游戏展入边插一脚。 而咧，即系所有人都认同嘅就系不足一个钟头嘅 Nintendo Direct， 啲量多过你 E3 所加埋。 嗱，首先就系大家应该系最最最关心的一样嘢，我哋冇讲错啦 ，Switch Pro 系冇消息嘅。就算佢真系年底有，都唔会系而家呢一个发布嘅。老人嗰啲，佢系争在未去，好似阿 Steven Jobs 咁，全新嘅 Switch Pro 而家就喺呢个 App Store 有得卖啦。 冇可能， 佢系未喺到咁嘅地步嘅啫。但系佢系公布详情，去到机出咧，系好短嘅时间嘅事嚟嘅啫。所以就算真系有啊，都会系下一次先会攞出嚟讲嘅啫。佢、唔需要凑 E3 嘅热闹去出主机，佢就系讲 game 啊，都已经探乜嘢咁多了。 嗱，首先就系大家好关心，但系 Direct 里边放咗最后嘅《世界传说：抗疫释义》 压轴啊，大佬 续集，仲系咪冇公布个副题名，净系话《抗疫之息》续作？因为佢讲法就系话，因为一讲咗个 title 名嘅话咧，大家估到内容噶啦，但就已经有视片睇啦。 佢意思即系咧，唔会纯粹加个二字就算，虽然佢应该都系换抗疫之息嘅，因为之前讲到明系续作嚟啊嘛。 嗯， 世界第一次啊，亦都一如所料啊，只系出消息，就唔系话要卖 game。之前都讲过啦，抗疫息息二肯定有捻排做，即系2022出到咧，算快噶啦。睇、住片先咯，冇咁快，冇咁快呢、這个。 好啦，跟住顺便讲埋嘅就是、Game and Watch 出萨尔达版，包括萨尔达传说、林克冒险同埋 Game Boy 版嘅梦见岛，抵玩过 Bio 嘅，因为萨尔达始终都相对讲出得比较少。 Game 嘅内容其实都多啲啦，但系我谂应该会炒到黐筋咯。应该会炒，会缺货要剩，你要买就自己谂办法了 订啦， 咁啊，订都未必有啊。 好啦，回到你听咗大 rap 开头啦，首先就系定期加新 DLC 嘅大乱斗，加咗铁拳嘅3-103-8，亦都第一次铁拳角色同 SNK 角色对决嘅传说，但系喺人哋嘅平台度， 铁拳终于可以同 SNK 嘅角色对决啦，但系喺大乱斗入边出现， 系啦， 冇正常啫，两边打鸡要喺第三方主场噶啦，你喺边个主场都唔啱数噶嘛。 嗯、好啦，跟住咧就系和式柯南算系名作噶啦，零系列。 我哋上次咪屌过咯，即系我哋火除埋你，你俾啲咩嚟？俾我哋阿柏千哥。 今日好啦， 结果唔知系补飞啊，定系真系本来就打算咁样做，因为我理解唔到点解佢会系先将柏千哥嘅消息掟咗出嚟先，然后先喺人哋嗰个发表会入边去讲佢个 remaster， 定系打定针咧？之前俾咗个底线你先，即系等你哋包仔屌完屌剩啦。之后先好啊，其实我哋有 remaster 啊，咁大家诶，咁啊 remaster 都 OK 咯。因为如果佢一开始攞个 remaster 出嚟，啲话喂搞错啊，冇新作最少 remix 啦、啊。即系如果佢出 remix 嘅话，屌啊，点解唔系新作啊？ 唔系今次咧就系第一次跨平台嘅 PS4 有啦 ，Steam 有啦 ，Switch 有啦。比较麻烦就系因为今次移植嗰个御湿之巫女咧，当时系 VU 出嘅 ，VU 佢当时利用咗 VU 嗰个平板功能，可以利用平板喺度揸住影相嘅。我有 VU 我都玩过。喺 Switch 就冇问题啦，但系喺其他平台上玩其实会比较麻烦嘅，要影像功能，冇咁就手嘅。 睇你点睇嘅啫，因为 PS5 俾 follow 咯，个陆续定位都有翻咁上下，佢只不过你冇办法揸住嗰件嘢本身有个荧幕睇住嘅啫嘛，等于其实有好多人影相系唔需要睇荧幕噶嘛，你咪用翻嗰种感觉去影相咯。总之佢要做就一定做到嘅，只不过系个效果如何咁解啫。重点就系呢套嘢嘅话咧，我觉得画质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唔系我中意画质，而系画系会影响表现。 其实咧当初 VU 其实都 OK 嘅，而家佢出1080嘅话，其实我就收货噶啦。 咁啊，一定唔止1080嘅。当然啦，要睇咩平台啦。你如果系 Switch 嘅话，就应该都1080噶啦。 都唔系 P 噶啦。 但系其他嘅话，可能会再得高少少嘅。咁因为呢啲唔系好大成本嘅嘢嚟啊嘛，只要你部机跑得喐就得噶啦。少少就系十周年，你都唔使加成咁乜款啊嘛。好啦， 另一单就系银河战士，老咁嘅佢名字唔知咩 Lloyd 嘅，唔好理佢啦，总之叫银河战士啦。咁就出只 2D 动作版嚟嘅，系当年个胎死腹中嘅企画，结果而家重新制作，叫 Metroid Redead Dread。 俾我吐槽下个名先啦，咁佢而家就唔再叫银河战士啦，统一咗译名，咁啊老人好中意咁嘅搞法噶啦，但系 我唔识读个名， 我唔知佢系咪又系跟中国嘅译法啦，即系因为银河战士个名叫咗咁耐啦，直接音译麦特罗德， 我读咗好耐都系记唔住呢个名嘅， 唔单止唔好记啦，我睇住四粒字，你个读出嚟都系会窒嘅，好翘口惨手，而且唔系好啱音咯。 总之就系银河战士，即系我读叮当嘅，而坚持叫叮当嘅。 这个消息其实挺突然，真的没想到他会现在撩回银河战士出来玩。 因为他其实银河战士4呢，他现在还在开发的，他现在将他当年 DS 还是 N64 这样，总之是有个企的企划，结果他当时没出道，现在就重新掘回出来，就装新游戏出，那就 OK 啦，我也玩得很开心的这游戏。好啦，跟住就系《机战30周年纪念作》，呢个系其实系几意外嘅，因为 呢个真系最意外系呢个，其他都冇咁意外。 系啦， 就算佢到大个 speed 铺有定系冇都冇咁意外。你话佢而家年底就要出世，但佢系即适宜都冇咁意外嘅，因为你都估到少少噶嘛，有可能噶嘛。但系你系从来冇谂到《机战》竟然喺呢度公布，即系《机战》30年嘅三放送都冇提到，都系啲湿鸠资料，即系难听讲句，真系几乎等于系废话嚟嘅。 系啦。 竟然在任天堂证明会里面跟你说我们出机战，从来没试过，从来没试过。 我不明白你三周年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朋友先发表，而在人家平台发表，拗爆头的。我 有分析，就是因为他们等不到降资金这世被人吊太攞命了。 因为呢方物是不少机战 fans 的，当时他三周年的新放送没什么都没的时候，他们已经拆晒天炒拆蟹了。 唔只係方物啊，所有仲会讲机战嘅人全部屌撚到开花，因为喂你三十周年你好好大大你都出返隻 game 啊，唔係版权作都好，你点你都出返啲嘢啊，喂几乎係冇咁滞喎。 係卑微到有人话将 OG remaster 算数啦，都收货啦，啲人係。 係 remaster 唔係 remake 啊。 remaster 即係去到呢个咁卑微愿望都冇。咁好啦，而家有机战三十啦，虽然呢个名第一个反应係咪三十秒打版㗎。即係当年勇者三十咁样。非常之屋嘅名咯，但系唔重要啦，起码佢有嘢出嚟算啦。 咁佢三十周年啦嘛，你讲个名就系讲翻个嗰个笑话啦。有大陆人问呢个系咪机战第一次用数字嚟做命名啊？ 六四啊嘛。 个 get 点就系佢哋睇唔到呢六四啊嘛。讲笑咁讲啦吓，其实消息就唔算好多嘅，参战作品全部都系旧作， 见惯见熟啦， 全捻部都系旧作。 好认真嘅。你唔好有咩新作，冇咩大和号啊 ，Cowboy Bebop 嗰啲嘢啦，大佬。机战你出翻机械人啦，我系唔介意玩旧作嘅。 其实我觉得大和号 OK 噶。 唔系，总之你而家仲捧只机战嘅都系三四十岁阿叔啦。讲真，你睇阿叔使乜困身下啫？你纯粹马住呢班旧客都，讲真，马到呢班旧客都算好嘅啦。好过就系之前咧，旧客又唔屌你，新客又唔嚟玩。 我系觉得佢系有需要去搵新客嘅，但系既然叫做三十周年纪念作。咁你应查啲旧 fans 啦，新客查下先，下仲有下一次你先讲啦，系咪咁话先？喂，周年纪念作肯定就系老 fans， 即系尤其是啲走咗嘅老 fans， 尝试吸翻佢哋翻嚟先系正道啦吓。如果唔系话，对一个新客嚟讲，你几多年周年纪念关我卵事咩？即系唔代表我有兴趣，所以佢集中喺旧作，我觉得系绝对系正确嘅做法。但系系讲紧呢一只作品， 嗯， 即系我觉得佢系有需要去掘新客嘅，但系唔系呢个时候。佢应该周年纪念作就好好做翻周年纪念呢个动作。机战嘅话就我谂唔系直住三十周年，可能佢真系出唔到咗新嘅版权作噶啦。好认真，佢而家咁样搞，佢入边已经讲到明，个开发费又系又再高咗。哇！但系佢出嘅片就喂大佬，好似所有熟面兼用卡嚟嘅啫。即是话呢嚿嘢要么就系个开发进度非常之慢，慢到佢冇一个新画面俾你睇到；要么就佢贪乜的，唔好意思，呢、这个真系新作嘅画面嚟嘅，即是开兼用卡开到底。即系我唔知系边一种，两种都唔系一个好兆头嚟嘅。我宁愿系前者，前者都仲可以期待后边佢慢慢做，然之后攞翻个靓啲嘢出嚟。如果系后者嘅话咧，就纪念旧作唔系咁样纪念法，唔系攞翻啲旧嘢出嚟。姑且睇下佢公司感謝仔嗰度會唔會有啲新嘅補充啦，大家亦都唔會期待喺直面任天堂直面會聽到幾多機戰嘅相關嘅嘢啦。 好啦，跟住咧就係另一個就期待咗好耐嘅《真女神轉生五》，就11月11日發售。今次公布資料相對嚟多咗好多嘅，即係主角個樣啦、大致嘅故事架構啦、啲戰鬥畫面、K 卡嘢。今次比較大修改就係唔再係踩地雷式嘅遇怪物，而類似 Persona 嗰只見地圖有怪物走去遇佢嘅。 我觉得啊，今次嘅《真女神转生》佢个核心思想啊，佢系尝试将，因为大家都知道 Persona 其实系佢个名叫女神移民率，其实佢系《真女神转生》嘅 spin-off 作嚟啊嘛。但系而家系人嘅妹仔大个主人婆，呢个分家红个本家，佢而家想做嘅就系将嗰集 储出嚟嘅人气带到落去真系上孙生入边，所以我相信佢会好似 Pokemon Let's Go 嗰种处理方法，就系尽量去配合 Persona 嘅玩家嘅习惯，即系容易过渡去真系上孙生嘅部分。当然佢亦都唔会放弃晒真系上孙生本身嘅 变态难度 嘅特点嘅，因为佢就系要拉你入坑啊嘛，尝试拉。 唔系佢用跟住好咗啲嘅，呢、这个视频嘅画面咧系有话俾知敌人嘅弱点嘅，因为以前咧你系背敌人嘅弱点嘅，依家痛苦嘅背弱点 都系攞攻略嘅啫嘛。 唔系问题就系你有时你唔而家唔会攞住半攻略噶嘛，你有电脑噶嘛，咁佢画面有记得咗敌人弱点，你唔使逐次逐次试啊嘛。真系好烦嘅呢样嘢，不过两人转身就有机会再讲啦，呢个系一个大 project 嚟嘅。咁、介绍下，讲下佢今次公布咗堆 game 嘅嗱，《芯片回忆 GS4》 其实都系一个突然间弹出嚟，依家好几只都咁样噶，即系今次直面会嘅一个特点嚟噶，系你唔知几时无啦咁样弹只嘢出嚟噶，你完全冇咩迹兆啊，冇咩预计，佢咁样弹只 game 出嚟，《芯片回忆 GS》放咗几多年啊，大佬？ 听咗好耐，我以为冇咗噶啦呢个。 我觉得系成个企划已经可能随时系砍掉重练噶啦，只不过系跟编号跟翻做四咁解嘅啫。即系克拉米突然间记起佢自己原来有 game 出嘅。 其实呢两年柯南米真系好多掘翻好多啲创意出嚟嘛。 我哋上次专题讲过啦吓， 佢哋发嘅创意 title 啊嘛，亦都几成功嘅佢创意 title。 所以你话佢而家攞翻《心跳回忆》呢个神主牌出嚟，可以话好意外，都可以话唔系好意外嘅，即系有迹可寻。但系呢个时间点样掟出嚟都系好突然嘅咁咯。近一年真系插咗好叫多十方棒球，佢都拗翻出嚟啦，虽然衰喺手机上面。 亦都讲下啲有公布，首先就系、是、其实咧系跨平台嘅 Marvel Guardians of Galaxy 跨平台嘅，咁咧喺 Switch 版叫系云端版咧，即系佢出能力问题，就10月26号出。仲有 Mario Party Superstar 就10月29号，跟住 Switch 版嘅龙珠 Z Kakaroto 就9月22号。然后咧就一堆射击游戏咩手路首领风大复活咧，跟住萨尔达无双 DLC 咧就6月18号配送，跟住弹丸轮破就一 pack 三件。再次怀奥嘅9月10号怀奥嗰啲小游戏大集合噶， 呢集咧就冇啱啱潜入咁大咯，老老实实咯，因为佢其实事前已经讲到明，今次嘅主角系游戏，封咗大家 嘅妄想， 期待佢妄想真系妄想，我哋都讲过啦。首先系咪真系有 speed pull 咧？虽然好有可能系，但系依然系有保留噶嘛。其次就系佢唔好咁快，真系唔会咁快攞出嚟。而且调翻转讲啦，佢系咁乱大集游戏，如果佢而家丢多个震撼弹出嚟 speed pull 嘅话咧。咁啲新聞就会掩过晒啲炸游戏㗎啦。策略上我都冇必要，即係突然间讲佢真係玩到我听日你去铺头买得到啊，佢先出公布都冇问题㗎。Sweet Pool, 大家要买嘅一定会买。即係唔使做晒，唔使宣传，唔使成。咁但係呢啲游戏要㗎嘛。所以佢唔俾佢抢咗佢风头係好合理嘅。即係当然而家咁样讲呢，有部分时候好明嘅，但係我哋话冇 Sweet Pool 呢，有录音为证嘅，你听返前面啲 podcast 我哋提过几次㗎啦，唔会喺今次嘅正面会就取出嚟嘅。 甚至讲一年内可能性好低，亦我都讲过嘅。 嗱，我就觉得佢係可能系年底出嘅，但係就应该系，因为佢应该会喺11月，佢点都系今晚之前面要出㗎啦，咁我諗11月中或者11月头啦。咁如果11月中之后嘅话呢，佢可能真係10月先公布，唔出奇㗎。真系唔出奇㗎。主要有乜嘢啫，佢即系可能都系啲机能强化版啦嗰类嘢嘅啫嘛，佢唔会系啲好大嘅革新嚟嘅啫嘛，佢唔需要咁早吹定先嘅。你买唔买唔买咪白走咯，反正我做出嚟一定卖，反正我做几多卖几多。 同埋最紧就系、是。而家我啲 game 我依然超好卖，好简单啫嘛。录音嗰刻，日本最好卖游戏咩咧？玩游戏教写 programming Sweet 版嘅，第二话系 FF7 Remake 版嘅 BS5 版。大佬，成玩游戏教写 programming 嘅游戏都可以 Sweet 最好卖嘅，所以唔知 Sweet 几好卖啲 game。 即系呢个咧就有啲似当年 NDS 嗰种情况，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呢架咧系啲家长卖俾细路，当成系教育嘅一种啊。因为佢哋肯玩啊嘛，而老任最厉害，其中一个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将啲本来好撚闷嘅嘢，可以做到好有趣。即系你见健身话就知啦，佢将一啲好闷嘅嘢做到有趣，令你有动力去玩，而佢真系会教到你一啲基本嘅 program 概念，咁啲家长就会乐意咁样做，因为 I T 界系真系缺人缺到癫嘅，待遇啊嗰类嘢个前途系非常，无论系边个前途都出得好嘅，咁啲家长想啲细路去学 I T 学写 program。搵呢嚿嘢去俾佢玩，咁啊有啲同其他 game 系意义唔一样嘅，咁我睇一睇啦，你睇到就 好啦。跟住讲下 讲翻衣衫啦， 冇咩好讲嘅衣衫啦，因为影咗大 V 皮皮一播出嚟之后咧，系所有人啊一条衣衫片打残系成个衣衫。首先讲衣衫发表啊，首先就系 Summer Game Fest 公布咗游戏咧，比较多人识就越南大战啦，战略版，即系唔系以前嗰种作游戏啦，越南大战 Battle 室就变咗战略版。跟住咧就死亡搁浅导演版，超入 PS 版啦， 唔系噶，有新内容噶。 跟住侏罗纪世界进化二， 跟住 Ruby 咧就Rainbow Six， 跟住 Rock Speed Plus， 跟住咩极限速度嗰啲其他嘢啦，即系睇嚟睇去就又嗰啲嘢，咪又咁样嗰啲啦，即系冇乜爆点啊！好啦，跟住比较有爆点嘅入就系Square Enix FF 一至六嘅点阵重制版，屌我点吐槽你好咧？ 因为大家呢期流行啊嘛，你讲 E 三啦，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是、上一次就话突然间因为疫情，你突然间要变咗线上，咁所以你就系匆匆忙忙。咁2020嗰个都冇今年咁差咁大镬，你有啲年时间去准备。 气到爆炸！我睇落去就系成个表里面冇个似样嘅。 首先你先天不足，呢个我觉得算系先天部分嚟嘅。对个展览本身嚟讲，就系啲厂冇货交。我唔知系佢开发唔掂啊，定系真系关咩啦吓？今年就冇乜消息啊，嗰类嘢。呢个已经系先天死症嚟噶啦，已经系。咁啊 ，OK， 冇料到你都可以吹下水，欢乐啲，搞好个气氛，搞 party。咁首先你冇实体，你就个气氛已经系先打个折扣噶啦。然后你搞线上多人直播，就搞到成个好似顾灭啊、孙会议咁样嘅款。我睇到，即系其实咧，你哋班制作人嘅大头咧，我哋作为玩家咧，真系唔系非常之 care 嘅咯。我觉得好卵客气啦，已经系。即系大佬， 就为咗就系根本游戏冇只似样嘅，一系咧就有啲咩老游戏升级啊、更新版啲，一系就啲唔知咩嚟嘅，即系你冇吸引人嘅 title。最吸引 title 就系咩咧 ？F 一至六嘅点阵版，跟住哈蒂斯嘅多平台移植 ，Diablo 二 Remake 版嘅9月23号发售。我真系大佬啊，你冇诚意到咁嘅被捕，大家好脱力嘅喂。 我觉得嗱，先天不足呢啲你哋冇得救嘅，即系啲厂商呢一年，大家都知道佢嘅产出会好低噶啦。呢、这个肯定系因为佢哋又要 work from home 啊嗰类嘢，咁佢个进度低咗就一定会有咩啊。但系咁你都可以谂办法，即系嗱，咁讲我哋，你画大饼都好啊。GTA 六咧，讲多少少，喂，你俾多几张画出嚟硬照都好啊，俾人睇下，有啲资料公布下都好啊，大佬。乜 Q 都冇，即反而系出地平线，已经系压轴。嗯，即系我你理解唔到，即系真系冇嘢出，你咪谂办法去做啲特别少少嘅嘢俾人睇咯，而唔系你班有制嘅大头咯。我觉得呢样真系死罪嚟。 搞几日嘅大 show， 人哋一个38分钟影片全部 KO 晒你哋，你班友去死啦！ 睇到底系佢哋救翻 E 三啊，即系叫人仲会留意下 E 三啊。佢系冇错抢晒其他人工，但系冇呢个嘅话，啲人系直情冇人理 E 三噶。咁睇你点睇噶啦？ 好啦，咁E 三就俾四分钟佢，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啦。好，前一个礼拜其实算系几大嘅重点嘅，就系、是、WWDC 2021 Apple 每年行例六月嘅技术发表会。重点啊，嗱，间唔中咧 ，WWDC 系有新机发表嘅，但基本上呢个唔系重点，所以咧有新机发表 ，One More Thing 系意外，冇系合理嘅。 WWDC 通常咩情况下会出硬件，就系佢要发表硬件个时间点真系咁卡啦，冇办法，一定系喺 WWDC， 因为要吊大 event 度发表啊嘛，咁就啱啱就喺 WWDC 嗰时候你要发表新硬件，咁佢可能就会咁样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会嘅。 嗱，首先简单讲下，根本对唔住，首先就系 iOS 15啦。其实就基本上每年更新就一行例更新嚟嘅，即系改善下一个你好少人会用嘅 FaceTime 啊，跟住啲通讯界面嘅 key 卡嘢，即系呢个唔系好重点嘅。其实咁多年嚟咧 ，iOS 去到一个程度能够改善空间唔大，亦都唔会有咩你觉得好突飞猛进嘅影响，即系纯粹叫做用得更顺手啊、更自然咁样，都系差唔多个嘢嚟嘅。 嗱 ，FaceTime 呢样咧，主要唔系佢嘅改进，反而系佢开放，要用嘅应用应该系开放，因为佢终于 有 Android 边度啦， 因为佢唔一定要咁样做噶嘛，佢就系开放翻俾呢个 PC 同 Android 都可以用网页连到 FaceTime， 理论上就系实现到呢个 Android 同呢个 iOS 用 FaceTime 去做通讯， 嗯， 咁样。但系就我都系嗰句，如果你要用语音通讯嘅， 太多嘢选择啦。 始终用 Skype 佢会好好多。 咪太多选择啊！市面上你都会用到佢 FaceTime 啫。我即系就连我用咩人都唔用佢咁滞啦，更何况系 唔系啊？唔系我大佬好中意用噶 Skype 冇错，喺语音方面好出色嘅，大家视像方面好唔掂啊嘛。咁再加埋方便啊嗰啲嘢咧，综合平均 FaceTime 算系一个选择嚟嘅，最紧要系一定有嘛。iOS 15咧就反而我 iPad OS 10比想象中冇咁偏向 macOS， 佢真系越来越变成介于 macOS 同 iOS 之间。 呢样嘢咧 ，Apple 佢嘅想法就从来就系咩？佢每一件产品佢有一个清楚定位，佢唔做濑尿学院嘅。佢 Pad OS 系一路就尽可能走要一个针对 iPad 嘅应用嘅手法去开发界面。 呢样有几种你中意嘅，因为即系 Window 最大问题就系咩？辣料牛丸攞你命三千，乜都塞晒落去，结果界面系边度都唔讨好。而咧 Apple 就同一个基底，就针对唔同嘅 Drive 开发唔同嘅界面，等佢界面更加针对性更好用。 但系我觉得系其实好多人都系期待，至于 Apple 啦吓 ，iPad Pro 系可以替代到 Notebook 嘅。即任何形式嘅 notebook， 包括 Air 啦，即主要系 Air 啦，因为反正你都塞咗个 M1 落去咯，咁我系咪可以期待下佢可以取代咗 macOS， 直情系唔使再买部电脑喺屋企啦吓？ 真嘅，如果你一般嘅用途做文书啊，即系处理一啲图像嘅话咧，即系需要用到 touch screen 嘅话咧 ，iPad Pro 其实够用得，已经系取代到噶啦，真嘅。 但重点就系生产力软件嘅问题啊嘛，生产力软件相关嘅配合，仲有呢个多功多画面呢啲配合，相对嚟讲，佢就系唔俾你。我觉得佢系唔系做唔到，佢系唔俾你。 刻意去咗定位分隔啊嘛。 佢你要做呢啲嘢，佢系搵 macOS， 你要轻便嘅就 MacBook Air， 个态度好明显就系咁。对产品嚟讲系合理嘅，因为。如果我真系做到可以好大程度取代咗 macOS 嘅话，咁仲有边个嚟买我嘅 MacBook Air 啊？ 任其就系，当你产品重复性太大咧，消费者系会好容易搞混乱，就我唔知点样拣啊。反而就呢样嘢系一定冇嘅，消费者会好清楚就系、是、我需要咩功能，我就只买嗰样嘢。要简化消费者选择产品嘅嗰个困难啊！但系好多公司就啱相反噶嘛，尤其系公司就件产品功能差唔多，只不过呢个规格多少少，嗰个减少少，跟住搞到啲消费者就系、是。我唔知买咩啊！手机年代我最要我研究成日讲就系你买手机，呢部手机同嗰部手机咩分别啊？嗱，呢部手机多啲 RAM， 嗰手机镜头多啲，好简单。iPhone 咧，哦，呢部632，呢部64，呢部128，即系简化咗消费者选择啊。而佢喺 OS 上面都系嘅，就系、是、PadOS 就系一个纯粹针对呢个 touch screen 嘅 tablet 平台嘅。你有呢个需要平台针对性嘅，你唔买咯，冇咪唔买咯。好事嚟噶，你唔好搞到我喺度系慢慢研究 display 啊，研究功能去选择一件产品啦。总之一睇嘅哦。搞嚟简化，唔使用脑嘅。 因为佢当初 iPad Pro 出嗰阵时系定位成为一个有生产力嘅硬件嚟噶嘛，即系当初你见嗰啲示范片啊，全部都系攞嚟做嗰啲。 其实咧，你买 iPad Pro 咧，真系生产性嘅，但问题就系佢所谓生产性就唔系一般 office 有会用嘅生产性。 嗯， 你做 designer 啦，你地盘啦，你做美术嗰啲，你所以一路画一路做嘢嗰啲人，佢咪我咪好用咯。但系。一般嚟讲，你 office 咁样，你做 office 啊，做文书处理啊 ，presentation 啊，你唔会需要噶。佢生产性系睇你做咩工作，你唔做嗰份工作，你冇生产性咯。 而家就系讲紧你就画图啦吓，攞嚟画图嘅人，佢哋觉得你个多工做得唔够好，未满足佢嘅需求，你最终你都系要攞翻最少要攞部 Air 去用，即系唔可以用 iPad 嚟做。咁就系变成佢做唔到佢好宣称嗰种咁样嘅功能，就系、是、个生产力唔够生产力。太介于中间啦，佢为咗产品呢个定位分工啦，佢系满足唔到咁嘅需求，咁我觉得有啲可惜嘅。 嗱，讲起功能啦，今次 PadOS 同 iOS 咧，终于加咗 Safari 嘅 plugin 咧，就可以系装喺 iPhone、iPad 上面啦。其实呢个功能咧好重要嘅，因为以往咧 iPad 同 iPhone、iOS 嗰个 Safari 咧最大问题就冇 plugin。当然啦，其他 browser 都冇 plugin， 咁大家冇 browser plugin， 咁大家公平咯。好啦，当你有 plugin， 人哋冇嘅话，咁你就赢噶啦。 当然啦，你可以话独厚自家啦。佢嘅说法就系，因为我哋可以确保到呢个 Safari 喺 iOS 上面落 plugin 都依然足够地稳定，而我冇办法保证你哋啲第三方 browser 落 plugin 都可以同样地稳定，有同样嘅使用者体验。呢类咁嘅冠冕堂皇说话，佢一定讲得出，亦都可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而家呢个状况就有啲不公平竞赛。不过咁 Safari 不公平竞赛。好似系 day one 就时时就系咁噶咯。 讲真，你本家平台一定有呢样嘢噶啦，唔系做咩本家啫。嗱，讲起呢一样就咁，我跳去 macOS 啦 ，Monterey 新机啦，今次又嗱，其实今次咧睇呢个介绍其实就唔系好多新嘢加嘅，因为最大问题就系、是、而家嗰个新 OS macOS 咧系大规模改进啊 ，macOS 11啊嘛，成个执过晒嘅。咁咧以 Apple 做法就一个大型更新之后咧，下一个更新就咩咧？执笔版，执到稳定啲，执到啲古灵精怪，执到佢。而今次佢我睇佢个功能介绍咧，就类似有用罗技嘅 mouse 同 keyboard 嘅话咧，有呢功能嘅就系、是、你可以用一个 mouse 喺几部机之间移嚟移去，依个罗技 mouse 功能嚟嘅。 佢哋而家可以做到就系唔似，佢可以 iPad、iOS 都可以一揈揈过去。嗱，我冇玩到实际啊，但系根据佢个示范画面，佢系可以直接飞过去，唔需喺呢个 OS 层面去做出嚟，唔需要去特定硬体啊嗰类嘢，唔使搞咁多嘢啦。佢自己可以做得到， 因为 Logitech 佢系有啲似外挂形式咁样去做得到嘅，但佢而家唔系，佢而家系用订的，即系无论系 file 之间嘅传送、文字 copy and paste， 你有啲似系乜嘢啦？我用 remote desktop 去控制紧另一部机，如果你喺电脑度用 remote desktop 控制第二部机咧，就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啦。你个 mouse 系由你原本嗰个 mouse 一拉到去你 remote desktop 嗰部电脑嘅画面，其实嗰个就只不过系视窗嚟啫嘛，同喺一个拉去嘅视窗度冇分别。你拉 file 拉成，甚至好多 remote 程式都未必做到呢个动作嘅，类似咁嘅情况。我估佢嘅底层技术都系类似嘅，即系佢唔系真系同时控制，佢只不过系一个类似 remote 嘅功能，一个托管形式嘅 remote。咁、既然都系你同系列嘅 OS， 你要自己个协议就容易好多，因为唔使搞授权啦，唔使成，唔使捞。呢样嘢系非常之方便嘅。亦都系好重要，重点就系如果你用 macOS 嘅话，你一定会撞到呢个痛点嘅，真系我要传啲资料落部 iPad 度，系好捻麻烦嘅事嚟。 或者唔讲咁多啦，好似我本身有冇人冇 Mac 嘅，又想将资料搬嚟搬过去或者处理嘅话，咁样功能就简单好多嘛，即系简化咗一个其实好需要用功能，因为你而家系用 AirDrop 搬嚟搬去，其实都系唔方便嘅。 即系始终要经过样嘢，以 Mac 嘅嗰个思维就系点解我唔可以直接拉过去？即系 系咯，冇 Apple 啊。 而且我自己都做到个情况，就用紧手机用下咧，我真系督我自己嘅 PC 嘅 mon， 即系我系好不自觉，因为其实大家都系显示紧游戏画面，但系因为我 mon 唔系 touch mon 嘛，我做唔到呢个动作。就一样情况就系、是，你会将你眼前嘅所有荧幕会视为同一嚿嘢，我呢个电脑本身都唔止一个荧幕。但系咁样佢有呢个整合之后咧，嗱我真系只能想象，因为我做唔到，我唔系用紧 macOS。咁佢咁样去嘅话，咁我咪会方便好多咯。佢咁样跳嚟跳去。啊嘢，顺便呢个，如果讲到存 file 咧，仲有一样嘅 ，iOS 终于佢个 file 功能终于支援直接读 USB 手指，终于即系几多年啦，大佬。 十五年啊， 咁多年啦，佢终于肯可以直读 USB 手指同埋 SD 卡啦吓，即系手机最常见嘅痛点就系、是、我影完相，即系用啲普啲嘅你单反啊嗰啲影完之后。跟住我要攞部手机去要发表啊嗰类嘢，但我就要谂办法点样租个车过去。好啲嘅，咁你可能你部机有 WiFi app 啊嗰类嘢可以传过去。如果你用翻啲旧啲嘅传统啲嘅动作喺度，我就算掹咗 SD 卡出嚟，又读卡器又要转嚟转去，因为手机唔食啊嘛。咁啊，结果俾人屌咗咁多年，佢终于就松化啦，终于肯俾翻呢个功能你。我知我成个苹果啦，都唔系好中意你咁样做。即系佢 iPod 年代已经系咁样噶啦，佢好唔中意你直接将佢当成系手指啊、file 传输嗰啲嘢。就算你做 iPod 可以当手指用都好啦，你入歌都要用 iTunes 入去嘅。即系佢系对呢样嘢钳得好实嘅。咁佢而家终于松绑咯。即系呢个真系要提一，因为 iOS 15好重大嘅更新嚟噶。即系啱啱冇提到，而家要提一提下。 好，跟住仲有六月终于开放咗啦 ，Apple Music 嘅无损音质免费开放咗啦。咁亦都公布咗 M1 Mac 同埋 TVOS 会支援嘅。同埋支援空间音讯，即系懒系先进咁样咧，个头越喐嚟喐去咧，啲声会变嚟变去嘅，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啦。 我哋上次提过啦， 系啦，亦都开放杜比全景声功能啦。咁Apple Watch 咧 8.0 咧就加咗新嘅运动模式，呢个好老讽嘅嘢加啦，其实唔算特别嘅。 仲有一样就同大家就冇乜太大关系嘅，就同我哋呢啲比较大家系我哋当年系屌鬼屌到开花啊，估唔到而家最先走出真系 test 费终于可以喺 macOS 上面上啦。即系我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佢个 test 费喺 macOS 系唔用得噶，即 test 费就系一个攞嚟俾你试 app 嘅程式啦，你当 就系做啲模拟器啦。 因为未正式上架嘅 app， 你都要测试要成噶嘛，但系我未做好只就掟唔上去 app store， 但我掟唔咗上去，咁我就做测试嗰时候就会好大限制，即系次次都要有人落嚟我哋做喺部 Xbox 嗰部机度直接喺入边装，好捻麻烦。咁佢而家终于 test file 就可以系你当成一个作业版啊，可唔可以咁样叫啊？你可以喺上边有限度咁发布 ，for 人 test 用嘅。咁當然都有人走漏洞，真係攞嚟發布嘅，咁呢個就論外啦，但佢正式就攞嚟俾人測試用嘅，即係我喺香港訂上 test file， 你喺美國都可以攞嚟試。即係如果以前嘅話咧，你係要山長水遠，最少寄部電話過嚟我哋香港度，喺部機上面入完個 app 俾你，然後寄翻俾你。你諗下佢生產力幾咁大嘅折扣？我哋淨係中港兩邊走嘅機啊，就已經係麻撚煩噶啦，更加冇講你，如果你真係有啲香港寄去美國嗰啲，你諗下有幾麻煩。 咁佢而家終於就睇嚟，咁都亦都係啲 IT 狗先會理嘅嘢嚟嘅。咁順便提一提，我見到就好大感觸啦，因為我而家就冇做緊遊戲開發啦，佢先掟翻出嚟，真係激撚死我，即係。 OK 啦。 咁啊，啱啱唔好意思啊，打斷咗啊，記得。咁啊，講翻，即係我知大家就算喺 iOS 上面，就算喺電話上面，你開嘅都係 Google Mac 噶啦。我諗十個有九個都係咁噶。 嗯。 即係 Apple Mac 定位還好啦，無論係佢個導航啦，佢地圖準確度啦。都始终唔够人哋 Google Map 嚟，但系佢而家多咗样好好玩嘅嘢，即系你唔系真系攞嚟导航用嘅，就系佢咩啊？佢系将个地图某啲指定地标着色。嗱呢样嘢咧，其实对部分路痴嚟讲，其实好重要嘅。我唔知道大家清唔清楚啦。对我嚟讲咧，其实我认地标嘅有喺我嘅认路嘅方式就系由一个地标去另一个地标，所以佢而家就系开始咗一啲出名嘅地标着色。咁仲有色咧，就系会你喺个地图入边，首先佢有个 3D 立体嘅模式俾你睇到啦，然后嗰嚿嘢特别显眼嘅。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喺揾路的时候咧就会容易好多啦，就因为我认地标噶嘛。咁当然啦，呢个就暂时喺美国做行先，就喺其他地方咧，佢都陆续会开始着色嘅，但系着色得比较多嘅都系美国嗰边咁样啦，即系个路痴一物嚟噶。但当然如果你系我呢种路痴啦吓，可能有唔同形式嘅路痴啦。而且另一样嘢就系，当你得闲无事。无聊屎忽行出唔到街也是又想过下出街人的时候，咁你就可以攞呢个嚟即係包咗少少 Google Earth 个功能啊，即係等你可以好似自己行緊街咁样望下街上面啲楼啊嗰样嘢，咁方便嗰啲但係天时唔想出街个心想出街个肉体唔想出街嗰啲人。 即係而家啲 live cam 啦，通街都系 live cam。 是啊，即是去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过客人啦，当然咁你要睇 Google Earth 都可以嘅，咁各有优点啦，咁呢、这个佢咁样整合咗个功能落去。系咪真係好实用呢？唔系嘅，但係好得意。所以我攞出嚟我想特别再睇一睇啦。 好啊，咁大致上差唔多啊。 系仲有再一个对我嚟讲好重要嘅 Siri 个指令终于有部分指令可以离线执行。因为我系经常开关 VPN 的人。 嗯。 所以呢如果个 VPN 傻撚咗的时候呢其实佢系会处于一个假在线、真离线嘅状态嘅，跟住 Siri 就会傻咗噶啦，因为佢连唔到线啦。因为大家试下，你熄晒所有连网络嘅话咧，你系用唔到 Siri 噶嘛？ 嗯， 佢会直接话无法接通回联网咁啊，吸咗你噶嘛？ 但系而家就可以喺单机状态有限度使用 Siri， 有限度地使用。咁当然佢连到网络就有啲嘢做唔到啦。但系如果你话，譬如话你 set 个闹钟呢啲同网络冇关嘅，佢亦都唔系一啲好复杂嘅语言，佢必须要依靠网络嘅运算去估计你要讲啲乜嘢。咁呢啲咧，佢可以做得到嘅。咁就對我呢啲三不時會斷線嘅人嚟講啦，其實係好有用嘅，因為我個斷線係由 VPN 造成嘅，所以我網絡如何都冇用嘅。只要個 VPN 係咁樣神經刀咧，我就應佢出現咁嘅情況。 嗯， 應該係幾方便嘅，尤其是你喺啲經常要開關飛行模式啊、開關 VPN 嘅人咧，你係會三不時會撞到咁嘅情況。又或者你屋企系收信号差到系有时收唔到 4G 嘅情况啊，呢啲样嘢都应该帮我独立。 嗯， 好啦，呢啲真系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啊，其实都有呢零零碎碎嘅功能啊，但系唔系特别值得攞出嚟提，咁我哋就唔系特别关注，我哋唔系特别关注，咁就冇攞出嚟提啦。 好， 咁因为佢哋真系好 多呢啲咁嘅零零碎碎嘢，讲唔晒啊。 咁就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即系刻还咗债啦。咁下个礼拜嘅古仔先再讲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